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 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北京城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天亮，行驶在路上应该也有这种沉醉在夜里的感觉，但是大家要醒一醒。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05分，早安音乐秀今日份早安到零清醒歌曲来自马赛克《霓虹甜心》。早上好，我是鲸鱼。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维。 嗯，看我们两个完全就在两个频率上，就是我每次说，哎，早上好嘞， 走， 算了， 我一会要这样是吧？ 别喊了，不习惯。然后明天的节目说，鲸鱼啊，这个我嗓子劈了，可能替不了班了。 对，就不行了，你自己。 你一定要保护好嗓子，因为今天是周四啊。 对，今天又到了。 一年一度 一 周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吗？ 对，一周一度的 battle 的时间了。 嗯，上周给大家的期望值拉满了，因为那一段就特别秀的 rap。哎，现在本周大家就说如何才能超越上周呢？那一定只能是自己超越自己了。你指望我们滑雪的 PD 超越你，这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这周呢，继续跟各位带来还是有说唱的部分在里面。 哇哦，期待了哦！ 但是就是。就很滑的一部分，对不滑过不去的， 也算是我就是人为的给 DT 设置障碍了。大家就说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替班的男主持鱼子，怎么总感觉在针对人家？然后上周考题的时候给人家考的特别难， 那个已经是很给我面子，量身定制了啊！ 啊，本周我们两个有精心准备好玩的 K 歌欢乐上班路，保证每一首大家都会跟着我们一起唱。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听 FM 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多朋友都在 Q 说鱼子现在就是不努力了，就是直播的时候也不化妆了。今天我已经设备带齐了，待会儿呢这个视频直播美妆环节马上就给大家安排上。今日份的天气先来关注一下，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依然是零下1.8度。那么高空西北气流继续控制北京城，今天我们依然是迎来晴朗湛蓝的好天气，气温将持续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2度左右啊，是近期的一个高点了。空气清新，天气温暖，适宜大家开窗通风还有户外活动。但是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午后的风力会逐渐的增大，那么夜间气温会快速回落，提醒大家继续要做好防寒保暖的措施，而且空气非常的干燥，一定要多喝水补水润燥，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嗯，看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偏北风3级左右，到西部地区的时候可能今天阵风会大一点，达到7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然后到今天夜间的时候晴见多云的天气，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0下1摄氏度哈。 嗯，最大相对湿度有50%、yep。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的前十名，第一名是 Mary， 第二名是刘旭，第三名是清风，第四名是 Christian 徐，第五名是小小人物。 嗯，第六名这边看到是 ZGC， 第七名俩孩妈，第八名卓卓，第九名以2021，第十名是孟杰。 嗯，欢迎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以及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那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各位呢，应该已经收到静瑜和大佐为大家准备的惊喜了。在过去的5天的时间当中，就早秀在陪伴大家的这个时间，我们是为大家开启了早秀艺术周。每天在这个环节呢，大佐都会化身为文艺佐，用非常戏谑的方式来为大家解构一位艺术家的生平啊。哎，我没有想到就大佐这个文案工作做得这么的扎实，昨天他就把这5期所有的文案全部都拿出来，我说你这个没有版权问题吧，别咱们贴出来之后人家找咱们，说姐你放心，都是我自己写的。 哇， 后来想一想，我觉得什么聪明伶俐的小梵高呀，高产画家凡尔赛高啊，信件达人梵高啊等等的，应该也不会出自别人之手吧。那现在呢，想要看一下我们完整的这5期早秀艺术周的艺术家解构的，哎，我们把这5期大佐精心制作的音频小单元以及所有的文稿全部都贴好发到大家的手机当中了，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得到了。那么大家如果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也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早秀艺术周结束了，今天我们要换个话题来听听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过完了艺术周的早秀，感觉如何呀？如果你觉得不错，请扣一；如果你觉得特别好，请扣一；如果你觉得非常好，请接着扣一。反正不管好不好，你只要发一就 OK 了啊！谢谢大家的赞美啊！不要吝啬各位的赞美之词，让夸奖来得更猛烈些吧！非常感谢。那今天呢，就来聊一聊那些你听过最美好的夸奖都有哪些吧。 你这真是强迫式夸奖啊，不给人家其他的选项，就是硬要夸。 喜欢喜欢还是喜欢呢？还是特别喜欢呢？ 是，反正都是在扣一嘛。 对啊。 哎，你听过最美好的夸奖，其实这也算是另外的一种，就是拖大家进夸夸群。就是定期的，我们需要大家来给早秀一些鼓励。 一起拥抱太阳 啊！不是夸我们了。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可能夸你说，哎，你人真好，或者说，哎，你真帅，哎，帅 哥美女，发个好人卡嘛，这是。 哎，对，就感觉好像总是那么的不到位啊，所以今天大家来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听过 最美好的夸奖，这就涉及到这个人会不会夸人了。就有一次我们可能是跟其他的项目组有一些合作，结束了之后对方说，哎呦跟你在一起我觉得上班都很幸福。 哇， 哎我就觉得好美好啊，是不是 这个层次感觉就很深。 对， 这种幸福就是一定是源自内心的一种喜爱。 是，虽然他这么夸我，可是我依然回他，虽然但是我还是不是很想上班。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偏偏秉烛夜游，午夜星辰似奔走之友，爱你每个结痂伤口酿成的陈年烈酒，入喉尚算可口，怎么泪水还偶尔失守，要你细看心中缺口，裂缝中留存温柔。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或是踏风雨兼程途经日暮无常，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此刻已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或是踏山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让星光加了一点彩虹，让烟花偷偷吻你额头，让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生在路上，或是踏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赏，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此刻已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不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生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赏，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我只踏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知道你不能还要你感受，让星光加了一点彩虹，当樱花开得纷纷扬扬，当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这也是非常会夸人的一种方式啊。 嗯， 那通常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听到过夸奖挺多的，但你也大概活到这把年纪了，知道哪些是敷衍的夸奖，哪些是在发好人卡，而哪些这个夸词一说出来，就是会让你心里上觉得，哎，这个人还挺会夸我的。 哎，对，这个曾经就经常碰到过，有人见面见谁都说漂亮的。 嗯， 对，今天哎，今天你看起来好棒啊，好漂亮啊，今天你看起来好帅，今天哎，这个发型不错。你把你说他在办公室转一圈，然后对所有人基本。都一套说辞，这个你就知道了，他每天都会说，就算你今天没有洗头啊，这个你就不用太当真。这边外面也看一看那些走心的夸奖，就有些时候真正别人能够认可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其实还是蛮解压的。这边知心柚子就留言说，这个被居民夸奖说，你们这一批孩子呀，不比上一批，真是舍家为业了、 嗯、 啊！你们辛苦了，那会儿真的是工作的所有压力都没有了，然后瞬间就觉得特别的解压，因为被人理解真的太重要了。 哎，特别是工作上的认可、 啊、 其实给人的鼓励是很大的、 嗯、 这样我突然想起来，我一个师弟就也是来到我们台工作了以后呢、 哦、 我就每天见不着他，我说你来了我好请你吃顿饭什么的，敬一下师姐的这种情谊、 啊、 他说不好意思师姐，我今天在延庆，然后我今天在大兴，我今天在门头沟，我说你怎么都在郊区附近游荡，他说因为每天都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采访，而且他都是开自己的车去。后来呢，我们有一位朋友来夸奖他说、哦、哎呀你真是私车公用的代表啊。虽然是一个开玩笑的话，但是你通过这种私车公用的代表， 嗯，一句话其实就特别能戳住他内心的一个泪点啊、 嗯、 说说哭出来了、 嗯、哎，但其实也夸奖到了他确实为了工作其实就是付出的挺多的。 没错哈，这边还看到说姨妈蕾蕾提到了说，那必须是你家娃太优秀了，很多爸爸妈妈父母确实就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自己家的孩子能够在他们的这 种帮助之下、培养之下有成长，得到别人的认可，自己内心就觉得最甜了哈。 嗯，还有像丹博提到说，高中班主任说，隔壁班的班主任都很羡慕我有你这么一个负责考虑事情非常全面的班长，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不需要班主任操心，我们班长就全都给我干好了。 太还 是来自老师的一个认可。 嗯，没错，这样的班长干着心特别累哈。我记得当年也是做班长的时候，就老师觉得说啊，行，你能白活没问题，然后开家长会，当有家长过来想要一起深入沟通交流自己家孩子表现怎么样的时候，老师就直接全都甩给班长。哇，真的就会非常的累哈。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子琪说，我希望将来听到的夸奖就是你有钱了不起啊！ 我也想要，请下来夸我啊！ 对， 我们有一位比较少互动的朋友 SJT 苗，他说昨天晚上我被我宝贝儿子夸了，所以今天听到早秀的话题，赶快来分享一下。人到中年嘛，不可避免的头发越来越少。昨天晚上呢，我儿子就窝在我怀里说：“爸爸，你是头发变少，但是变得越来越强了吗？” 哇， 喂，好，小嘴好甜啊， 太会了。 他要什么玩具？ 对，他是按照一拳超人的就是这个模式去理解的哈。 嗯， 头发越少就会越强，这是郭PD。 不是哈。 哦，就是今天来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视频直播间，依然可以看到头发茂密的王辉。我发现你的小心机了，你每次在周三晚上洗头就是为了周四的时候带着一头浓密的头发来刺激我郭PD。 就其实如果想要刺激的话应该今天早上洗头，但是早上起来实在是起不来，太痛苦了。这边还有日清语文提到说，从小到大被人说你这丫头白胖白胖的，特别无语。我觉得你内心应该其实还是挺享受的哈。 对呀，啊， 这是一种富态啊，是一种称赞啊。对啊， 富态这个词就大可不必了。你相信我，没有一个女生愿意被听到富态两个字。 更多是白啊，更多是白。 你再修炼一下吧。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你听过的最美好的夸奖。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Dreamlessly 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一个组合叫做 Glass Animals 玻璃动物，然后之前也是在19年吧，差不多，对，来这个国内进行过演出，但是很遗憾，现在看到他们演出越来越少，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哈。他们是来自于英国牛津那边组建的一支组合跟乐队，音乐全都是这种带着点电子、带着点小迷幻的风格，所以就这些歌特别适合在早上起来可能还没有太睡醒的时候，以及在晚上的时候，去聆听，心情应该都还是会不错的。而且最近他们有一首歌曲叫做 Heat Waves， 就那首歌可能在各大的榜单上面会更加的火，同样也特别的好听，只不过就没有这首歌那么的轻快了。 Heat Waves 热浪，大家也可以去搜一搜，目前在什么什么英榜啊、美榜都表现非常的不错哈。 哎，那这个时候就要考一考王维了，我挖坑专业户呀，我郭鹏不在，我来挖坑。啊，你看，作为 DJ 嘛，推荐了这首歌曲，那作为 DJ 对于歌曲的夸奖肯定不能是好听， 哦、 对不对？就太普通了， 特别好听，好听， 都扣一是吗？行嘞，您觉得歌好听都扣一，来一波双击666。我们想一想哈，确实对于我们 DJ 来讲，你看每一天要听大量的歌，然后从里面选出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然后作为对他们的一些特殊的夸奖的话，好听，特别好听，一定要听。还有在上班路上特别适合听，都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形容词。 是，对， 有的时候确实会语愧，其实我考你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考。 就是能不能找什么其他的词来形容，是不是？我觉得一首歌其实在听的时候，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它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打包听的，是一个感觉，对，它是一种心情心境。说完了以后到最后就只能好听，或者听了以后会很开心，怎样，其实再到最后一首歌，可能我们听的时间长了都会说，哦，这个人的嗓音是不错的， OK， 这个小转音不错啊，这块处理好，或者就是在最后听一些配器在那个地方它衔接很好，然后包括歌曲有一些对比以后，你发现说，哦，之所以之前什么 EDM 舞曲让人听了以后就觉得说太普通太流行，是因为它的制作很单薄，那可能有一些歌你一听在里面就会有上百轨的这些混音的这些配器在其中，你就觉得听起来很饱满、很丰富、很用心。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都会是听到最后或者听多了以后要详细拆解再去叫好不好听的。 哎，这个是说的太好了，这夸得非常到位啊。同时今天我们也跟小耳朵们来一起学一学如何夸人，你听过的最美好的夸奖是什么。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也跟着大家学了不少啊。你看刚刚我看到太子说，有一次呢带着客户跟董事长洽谈业务，谈完以后闲聊的时候，客户就跟董事长说，你们这个员工我很喜欢， 哦哟， 认真负责，跟客户的粘合度也很高，我很认可他。当时啊，这个客户爸爸并不知道公司正在考核我们员工的工作情况，所以有了客户的肯定，领导对我肯定非常满意啊。我提前也没有跟他沟通过，哎，他突然愿意在领导面前帮我说好话，真的很感谢他。 太棒了啊！有这样的一句话垫住的话，那未来其实也是黄金脚底下垫了一块砖哈。还有这边周周提到了说，媳妇儿表姐夸的话说，你家这孩子长得真好，和你俩都不像。我又开心又崩溃。 你不能这么夸，你应该说是遗传了你们俩的优点。 对， 你这样夸的话，就父母听起来也会舒心一些嘛。 没错，而且还有自主发挥的部分。然后这边还有说，这个 M 老 K 提到了说，这个神神这个孩子打小就聪明。哎，这确实也是这个很好的一个认可哈。 这也是很多人提到的啊。 没错， 今天呢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进入到早秀夸夸群2.0升级版，不仅仅是要夸，还要夸得非常美好。你听过的最美好的夸奖是什么？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昨天已经跟大家做过预警了，2021年正式进入到最后一个月，那贺岁档马上也要来了。哎，电影方面呢，各种类型的影片也将接连上演。那么这两天热映的，就昨天给大家介绍过的《古董局中局》已经定档在本周五了，就是明天。那相比于2018年的剧版，这一次电影版不仅视效场面全面提升，演员卡司也非常的给力。 另外由陈柏霖、郭采洁来主演的电影《曾经相爱的我们》也将于12月10号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北京的爱情故事，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样的一个冬天看过之后会有一点想落泪哈。还有亲子动画，对，之前我们也提到过的《摇滚藏獒蓝色光芒》也将再度回归，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很多人都很喜欢的《误杀》，对，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翻拍作品，然后现在这一次的《误杀二》续集也会在12月17日上映啊。 这么多的影片，你会选择哪一部呢？我还挺想看那个《曾经相爱的我们》，然后想到了这首歌《后来的我们》。 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

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每天早上我们会在7:30左右的时间为大家送上今日份的音乐早餐。那今天呢，首先要跟我们的早餐分享人红把小改锥小小的道个歉，因为他说啊，每天呢跟着孩子在路上的时间大概就只有7:25之前，可不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把今日份的早餐送上啊？但因为我们节目的小板块的时间相对比较固定，所以呢今日份还是在音乐早餐的时间送上你的这份心意。不过呢，早安音乐秀也是可以回听的，欢迎你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然后呢搜索早安音乐秀，按照时间线以及每一天呢我们有固定的标题去找到今日份的节目，就可以给女儿再回听你准备的这一份惊喜了。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红把小改锥说，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早餐是馒头做的快手披萨。用馒头做披萨，哎，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赶快来学习一下。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制作的详细步骤，包括每一步哈。小改锥动帮我们拍摄了步骤的照片，所以看起来非常的易学。根据人数呢，馒头准备1到2个，切成小块。那么鸡蛋打出3到4个来搅拌，准备一些马苏里拉、奶酪芝士、青红椒丁、火腿丁、虾仁丁、玉米粒、洋葱丁等等。你喜欢青菜的话，也都可以加进去。步骤一，把馒头解冻，切成小块，在炒锅当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和盐，先翻炒一下。然后把小块的馒头倒入电饼铛当中铺平，均匀的倒入蛋液。记住啊，这个蛋液一定要比馒头多一点。给它覆盖住，均匀的摇晃鸡蛋液流动到整个饼铛当中。如果你是用平底锅做的时候啊，一定要小火来慢慢的去煎它。等到这个蛋液逐渐凝固之后呢，刷上一层番茄酱，薄厚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不喜欢的话也可以不刷。再撒上一层芝士以后，再撒上配菜，加上少许的盐，也可以再撒上一点点的胡椒粉，盖上焖一会儿。等半分钟以后，我们就可以掀开盖来看一看凝固情况了。沿着锅底一周，慢慢的给它铲起边，再倒入一点点水，然后再盖上盖子继续煎，这是为了形成水蒸气，可以把菜逐渐的煎熟。慢慢的再等上1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铲起披萨，在锅底刷上少许的油，这是为了可以把底部煎得更加焦脆一些。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吃软底披萨的，也可以省略这一步。等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一定不能走神，要时刻的关注锅底，不要糊锅。等虾仁变红以后，意味着熟了，我们可以拿出来开吃了。出锅切成小块就可以吃了，再搭配上一杯橙子或者百香果柠檬水，早餐非常的营养健康。红马小改锥说，作为默默支持早秀多年的老粉，每天我们都带着孩子在路上听早秀，从小学到中学。这周日呢是孩子13岁的生日，所以本来想在周五给他定做一份早餐，在12月3号这一天想点播来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但是因为12月3号这一天有太多的小耳朵过生日了，我们目前已经集了有4份早餐了，所以特别感谢你可以在接受时间的一个调整，在12月2号这一天提前为他送上生日的祝福。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送给我的女儿，想要对她说，很多优秀的孩子每天早晨的碎片时间都在听英文，而我多年来呢和你一起听广播聊八卦，不知道妈妈做的对不对，我只是想在你愿意和我吐露心声的时候做一个倾听者，偶尔也是一个批判者，希望你可以无忧快乐地度过青春期，不要嫌妈妈烦哦。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她觉得大一台99录音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得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性格不让你看见，温柔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幸福总发芽。 想把你教坏，还是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恋爱吧。我知道你未来的路，但妈比我更清楚。你会带着学习的同学在书包写东写西，当我建议最好写妈妈，我会用功读书，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不像你叔叔要教你用功读书，妈妈只给你的毛衣，你要好好的收着，因为母亲节到时我也告诉她我还留着。对了，我会遇到我主人帮，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赌神未来是你爸爸。 我找不到童年写的情书，你千万不要承认，因为过两天你会在这纸上见的。 你会开自己观赏流行歌，因为张学友开始准备唱吻别。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北京时间的7:38，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今天送上了感动了很多人音乐早餐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维。 感动坏了哈， 真的是、啊、 王维正在擦眼泪呢，所以 想到 了妈妈、哎、很多朋友跟你一样，甜甜说是我眼窝浅吗？早安寄语听得我热泪盈眶的啊！我觉得这位妈妈确实写得非常的好， 嗯， 很真情实意，而且她写了很长的这个部分。 嗯， 我本来是想说，哎，早上就时间有限嘛，看要不要就是删减一下、精炼一下。我发现每一句都写到了心坎里， 是的， 全集送上。嗯、 尤其是对于我来说，最后那一句说就别孩子都在听英语，对我这边跟你一起聊一聊八卦之类的，觉得特别的幸福。我非常认真的回忆起来，对， 早上听英语的学生， 早上起来从6:30英语就开始听广播里面的，哎呦好累好累哈、 嗯、哎，给大家也做一个稍稍的揭秘哈。很多朋友说上周的时候英文 rap 说的那么好， DT 到底是什么专业的、 哦、 其实我们俩是一个学校的、 嗯、 但是我是播音专业，他是英文播音专业。 是的， 明白了吧，就是 plus 版就比我们会的多那么一点点，所以我需要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嘛。 本来以为是这样的哈，但是后来发现说我们那一个专业就是因为只学了所谓的英文播音， 嗯， 然后这个专业现在已经取消了， 啊、没了吗？是英播没了，我上学的时候还有，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学的太偏了，就是主要就走英文的播音这边、然后中文这边没学，所以后来就取消了。他现在有了一个，就两边都学， 好的有一个方向。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今年看到除了这个，还有中朝中韩播音方向，还挺期待的啊。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你听过最美好的夸奖， 啊、 所以在这个时段一定要把这个最美好的夸奖送给今天的这位妈妈红把小改 J。哎呀，我觉得虽然女儿现在呢可能已经到学校了，没有来得及在路上实时的听到这一段，但是回去之后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给她播放回听啊，相信她一定会感受到你的用心，也不会像你说的觉得妈妈烦啊或者怎么样的，她能够感受到妈妈想要帮陪她一起度过青春， 嗯， 想要做她永远的倾听者。 来，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各位来 看看话题吧。 嗯， 对， 是的，要看大家 这些夸赞， 对，最美好的夸奖。 来这边看到风吹杨柳哗啦啦啦啦，然后这个说你看我快奔四的年纪了哈，但是在学校经常被人喊同学哪个楼怎么走、 哎、 哇， 这太会夸了吧，也 真的是啊。 嗯， 就是很多时候就把人往年轻了叫一下，对方一定都会开心的啊、 嗯、 千万别奔实诚着来。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淼淼也是说，哎，你70后怎么可能，你是90后吧，这个夸奖我太喜欢了。 一般是会比较夸张的这种我都不太信。嗯，蓝蛋说在国企工作那会儿呢，老师傅们为了不干活就把任务会交给我做，会不断的给我吹彩虹屁、嗯、哎呀你最棒了，你做事认真负责还仔细，把这事儿交给你办一定没问题，我相信你，你是最优秀的，这事儿就交给你来处理吧。 刚才还有人提到了说这个在单位的时候这个别人夸他就是这人靠谱。 嗯， 但是靠谱很多时候一般这么夸你都要承担更多的一些责任哈。孙远军也提到了说学生时代的时候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那我是那个时候呢没有学霸这样的一个词，但是被人称为品学兼优应该心里也是特别的开心。 对，品学兼优算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和代表了， 没错啊。 刚刚我还看到有一位特别可爱的朋友，他说我们周围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工作的环境特别棒，这是图图，他说我们办公室简直就是一个夸夸群，虽然含量一般啊，但是每次我们都互夸好棒啊，真厉害哦，没有你这个工作我简直都完不成。其实工作呢还是那个工作，但是很开心，氛围感满满。 对，然后这边欢乐咖啡时光还提到了说上级领导夸我是铁面无私的包工，这个就看怎么理解了，是不是刚把领导的外甥开除。铁面无私啊你真是、 嗯、这个话看你去怎么听哈。包括你看提到夸奖这个，今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红马小改锥也是选择了来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嘛、 嗯、 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挺有意思的，就是周杰伦自己发了一个社交媒体，然后他说他带着自己的女儿 Hathaway 然后跑去做那个钢琴的考试、 okay. 考的时候，然后老师在最后看他女儿弹完就跟他说，等到有一天你像周杰伦一样厉害的时候怎么怎么怎么样。 哇， 因为他的老师其实不知道周杰伦是他的爸爸，就回来之后女儿跟他学的，说等到你有一天像周杰伦一样厉害了怎么怎么，然后他就发现说哎这个老师哎呦不错哦。 好开心啊，对，这样听到以后 会夸对不对， 而且真的就是孩子可能会对，因为我觉得很多 爸爸产生很强的崇拜， 没错，歌手他们的孩子不知道爸爸会有多厉害，因为没有赶上他们可能在职业的一个黄金期、 嗯、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听到别人这么夸赞的时候回家看到爸爸瞬间好像浑身散发着光芒哈、嗯、 是的。哎，但是你看还有好多很皮的听友就喜欢在下方捣乱嘛、 嗯、 然后就说什么老师下半句没说，等到你像周杰伦一样的时候千万不要3年才发2首歌曲， 对， 早日把新专辑捧出来好不好。那其实最近呢方文山在采访当中也爆料说已经给周杰伦写好了3首新歌、 嗯、 那他的新专辑呢将会在明年就和观众正式的见面了。 对，这边 嗯 也是特别期待哈。然后说虽然已经写好了这个3首歌，但是还有其他的也在进行当中。他说知道真的很多网友跟歌迷都是特别的关心这件事情，但明年一定会有新的专辑的推出。 哎，虽然我们现在听不到周杰伦，但是我们可以听一听一些精彩的翻唱。接下来这一小段来自匹诺曹人声乐团对周杰伦歌曲的一个翻唱。 想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变得过头，我只能永远独自对白，独着我给你的伤害，我原谅不了我，就请你当作我已不在。我一路向北，离开有你的季节，你说你好美，已无法。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卧室铺地板要做地面找平，不然地板铺不平。 你不说没增项吗？ 这不是增项，这是必须做的。 胡说，甩项就是增项。预交底项目权、水电、拆改、修复等等都能清晰判断，签约前就让你明明白白，不少报不瞒报。装修选巨人之家自营的巨人装饰，钱款交巨人之家，放心装修没增项。 现在打400-818-0096预约12月装修优惠，记住哦，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惭？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4008000000。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大家确实等周董的专辑等了太久了啊！所以刚刚查理普斯说这一大波翻唱突然觉得有点感人，这是为什么？无名说8059，他提到了说这是周董版的情歌王。 对，就有一种金曲串烧的感觉，每首歌可能因为我们听周董实在是听得太多，然后在某一个时代它就是一个印记，听到刚才那一些歌的时候都会闪回到不同的年级，我觉得甚至都是 哎，是的。那也想借此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的匹诺曹人声乐团，他们也是出现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了。他们所有刚刚大家听到这些翻唱的串烧全部都是通过阿卡贝拉的方式来演唱的，哎，一个组挺厉害的， 非常厉害。 哎，是的，那么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看看周杰伦的这个新专辑到底什么时候发啊。希望他的女儿有一天可以像他爸爸一样的时候多发歌啊，不要等到欠大家欠到好几年才好。但是到了年末了，哎，很多朋友还是期待着有一些比较大的惊喜的。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就为大家准备了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已经全面开启了。 12月1号到31号这一个月的期间呢，您可以登录到听天 FM 的客户端，参与到2021声音记忆的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计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你的那一款，同时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还有机会来抽中现金红包、精美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会感动你的时代声音，投票吧。 虽然还有20几天的时间我们才跨年，那么早音乐秀也是要提前把第一份的新年快乐祝福送到你的身边，同时别忘了今天是周四，稍后 K 歌欢乐上班路不要错过哦，来自好妹妹陈丽焦麦琪带来的新年快乐。 好喜欢看你坦白的眼眸，一片蔚蓝晴空， 四季还有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多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总会有点紧张，总会有点彷徨。 新年快乐，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车主狂欢节活动火热来袭，12月1日至20日，好车主温暖车主季，狂撒百万总价红包，首次进入会场即可获得1212养车津贴，参与组队还可赢100元加油券，12月12日奖励加码，额外获得狂欢红包，抢全年12次免费洗车。偷偷告诉你，活动期间前往好车主搜索1212彩蛋，还可以抽1212专属奖励哦，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看看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北京时间7:52，今天是周四，我们要带领大家进入 K 歌欢乐上班路了。而上周呢，虽然说我们拿出了一段非常炫啊，主要是你了，拿出了一段非常炫的英文 rap， 哎，但很多朋友说嘴大快了，我跟不上，能不能来一点就是哎复古的潮流的，可以跟着一起唱的？ 哎，今天我们就准备了，因为想到了复古的话，其实就最开始大家在听到一些可能欧美的音乐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那些男团，什么后街男孩啊、西城男孩啊之类的。今天咱们就后街来一首吧。 哦，所以他们是男团。团是吗？我还第一次听到。 对，现在说叫男团，对那边唱跳 rap 哈。 哎，是这首歌曲前奏响起， 就知道是什么了。 是勾起你的回忆。今天来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微博听听 FM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以及和我们一起在上班路上 K 歌，带来这首来自后街男孩的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好高啊！ All the loneliness has always been a friend of mine. I'm leaving my life in your hands. People say I'm crazy and that I am blind. Risking it all in a glance. How you got in my blood is still a mystery.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好低啊 Don't care what is writing in your history As long as you're here with me 一起来 I don't care who you are Where you're from What you did As long as you love me Who you are Where you're from Don't care what you diddid As long as you love me Every little thing that you have said and done Feels like it's deep within me Doesn't really matter if you're on the wrong It seems like we're meant to be I don't care who you are Who you are Where you're from Where you're from What you did As long as you love me, who you are, where you're from, don't care what you did, as long as you love me.I've tried to hide it so that no one knows, but I guess it shows.When you look into my eyes What you did and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As long as you love me, baby 这个音域的跨度实在是我们两个没有办法调和的伤口你好高我好低啊 这不是女生的调是吧 Who you are, you are Where you're from What you did As long as you love me Who you are 总算在最后合上了、 啊、对 今天感觉这一段我不应该出现哎，但是我发现了王维一个特别宝藏的地方、 哦、 就他可以一个人唱二声部， 对 Who you are, who you are, where you're from 哎，这就是小时候听出来声自己练出来的， 嗯， 对，当听了可能不下100次之后，你就发现说好我基本上都会唱了，接下来怎么办， 对， 唱配唱，然后中间自己开始来 自己切换，一个人撑出来一整个 band 你一个人就是一个男团嗯，不需要别人再来帮忙了哎、嗯，但是其实今天呢在上班路上相信也有很多人加入到了我们的合唱当中，不管你唱的是哪一个声部、嗯、都希望这首歌曲可以唤起你的青春回忆，同时待会儿在8:20我们还有 K 歌欢乐上班路的 battle 第二波，千万不要错过。 早安音乐秀，梦中的游乐园，百倍的用心打造精彩完全，无限的可能性，这是新鲜的体验，所有人一起不想结束的每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等音乐秀，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你听过最美好的夸奖，这个时候呢就适时的应该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收割大家的一波夸奖了啊！用我们 PD 的话说就是夸我，快夸我嗯，像十月妈提到的说哇英文发音好好听啊， 哦呦， 那可不，刚刚介绍了我们这是英播专业的， 对， 以前上班上学的路上都没有机会去听八卦，真的认认真真 听 英文，听 英真的是、嗯、然后这边还有朋友夸说哎你看这个王维唱的太投入了，我都已经看到他的扁条体了，对 因为有视频直播是吗， 真的是哈， 滋滋说哇好好听啊，有谈恋爱的感觉哈，不自觉的有姨母笑啊、 哦、对，这样的歌绝对是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或听别人唱过或自己给自己放过或自己给别人唱过哈。 嗯嗯，EW 提到说王维真的是一个宝藏男孩，哎，我们鲸鱼终于可以正常发挥了，不然跟着 PD 呢只能唱一些什么人猿泰山啊，我怎么这么好看啊 对， 就永远唱不到这种节奏正常的歌曲。 还有朋友提到说西城啊后街啊超级男孩，这绝对都是当年的回忆，对，然后以后可以再安排上这些其他的歌曲哈。 嗯，露露也说这个小哥哥哎呀出英语口语教程吧，真的太好听了，听到这样的夸奖怎么样、哎、 就那就出呗 还真出我觉得你应该比较开心的是被叫小哥哥吧， 哎是这样的、 哦、小哥哥、 嗯、之前都叫什么发亮哥，我也是谢谢你们哈 小哥哥，待会儿还有一波 K 歌欢乐上班路，在上班路上带领大家一起 K 歌，一起放松，一起解压，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座驾是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4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okay. Yeah, I think I'm gonna lose ya, but it's okay. Brush the dirt off my shoulders, yeah, it's okay. Everything is gonna be okay. Go ahead, call me a loser, loser, yeah. Call me a loser, loser. 这是你所谓的 true love, true love. Everything is gonna be okay, hey. Yeah. Say goodbye to true love, everything is gonna be okay, hey.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的8:0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今日份送上了早安快跑。虽然我也不是很认可，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夸一夸他，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听过的最美好的夸奖。这里是早音乐秀，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王维哈。 嗯，刚刚送上了一首 K 歌，还有好多朋友就觉得说，哇，我们好想跟着一起唱啊，那你们俩的声音把我们俩打乱了，我们下首歌尽量小声点想要营造在上班路上大家一起 KTV 的感觉哈，所以每周四的时候我们会带领大家在上班路上一起唱两首歌。 嗯， 就让大家感觉，哎，我自己一个人在车里，我不太好意思张口，但听到广播里面那两个人那么疯，就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我之前真的就是这种感受，对，早上起来就听歌的时候，我很少会跟着一起唱，然后结果那一天就是听到你们就是各种 battle， 对， 尤其是在、这个、 发现我们那么豁得出去， 对，尤其是在背叛那一首歌之后，对，然后我就不行，然后就后面都已经进入到下一个节目了，我到了台里以后，把车停好在停车场，然后把广播关掉。放上那一首歌， 把背叛 一定要从头来一遍，我不接受， 我不认可他们俩的版本，我自己来一个新的版本。所以今天我们俩要改唱背叛吗？ 不要不要了。 啊，我们俩有精心准备歌曲哈。当然，我觉得刚刚有位小耳朵说的特别好，波波说，对于你们今天 K 歌最好的夸奖呢，应该就是 PD 你不用回来了吧？ 耶、哎。 PD 听到这个话可能不是很开心， PD 马上冲进直播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过完了艺术周的早秀感觉如何呀？如果你觉得不错请扣一，如果你觉得特别好请扣一，如果你觉得非常好请接着扣一，反正不管好不好你只要发一就 OK 了啊。谢谢大家的赞美啊，不要吝啬各位的赞美之词，让夸奖来得更猛烈些吧，非常感谢。那今天呢就来聊一聊那些你听过最美好的夸奖都有哪些吧。 这 PD 还没冲进直播间啊，大佐先替 PD 冲进了直播间，说王维你想的挺好呀， 想的 让我 PD 就不回来了，这就 去哪敢哈。来这边我们看看各位的留言哈。小小的小提到说，哎，被别人夸过皮白，应该肤白哈，貌美，大眼睛，我心里听了非常的开心，但这就是事实嘛。 对，皮白是女生之间互相夸着说你是白皮 哦， 啊，你是冷白皮，看起来就不用带妆，自带一种特别高贵的感觉。 哦哟、哦，男生之间就应该互相夸你是黑皮，一看这个篮球就打得特别的不错哈。 一看就是晒多了啊， 真是哈。还有用户4085提到了说，哎呦，有一次急诊夜班啊，有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对着我说，哎呦，这么年轻，医术就这么高明，真不得了。哇，这个夸了以后绝对太开心了哈。 是 Angela 雪雪说，虽然我是一名10年驾龄的司机，但是停车技术真不咋地，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侧方停着我一把直接入库，刚好被保安大爷看见了，大爷开口就说，哟，你看人家这小姑娘车停的、哦、我当时特别开心高兴说，啊，大爷车停的好，又一琢磨好像更开心的是他说小姑娘啊，我已经快36岁了，然后大爷还说你看人家这小姑娘车停的啊， 你看看真厉害哈。但一夸一看就是有经验，两个点都可以让你慢慢回味哈。 哎， 这边还有朋友提到 Dennis Dragon， 一看就是这个经常踢足球的，说有一回踢比赛的时候中场休息，听到对方的两个人来进行交流，说你多射多射门啊，你说我没用我怎么踢，然后顿时对方那个球员指着他自己，指着 Dennis 说，就他都能扑出来，我在远处 都能扑出来， 我听得美滋滋啊。头号门将哈，金手套奖。 哎，是被听到夸奖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不自觉地露出微笑，同时也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所以今天在早安音乐秀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听过最美好的夸奖，收获一波夸赞，带着微笑开启全新一天。来自汪苏泷，一笑倾城。 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 成功的富士骄阳也错过人间幻想， 不讲理讲

know you got me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but I love those hands. Oh yeah, but you only let me hold you when he can. Yeah, I don't understand, 'cause I'm all in, I'm calling, no answer. But you text me when you feel like, when it feels right to you. But I'm all in, I'm falling faster. But if you're looking at me with a heart of doubt, don't kiss me right now. Don't tell me that you need me. Don't show up at my house all caught up in your feelings. Don't run me round and round. Don't build me up just to let me down, just to let me down, down, down. Don't mess with my head. Don't tell me you're falling with your feet still on the ledge. I'm all out of breath. Baby, don't run me round and round. Don't kiss me, no, don't kiss me right now. On your lips, just leave it if you don't mean it. 这首歌叫做 Minute， 来自于 Love 传说中的六公主，然后还有一个组合叫做 Lainey 之间的合作。其实他们的音乐都是蛮小清新的，然后组合在一起之后，这一段声音也是特别的温暖跟治愈哈。 嗯 嗯，六公主其实一直以来她最开始成名的一些歌曲，就是大家都会说是叫 Bedroom Music， 就是卧室音乐，因为她最开始就是在美国那边进行音乐制作的时候，全都是在自己家卧室 OK 做好这种声场之后。 哦， 哎，边录边唱之类的，所以那一种声场里出来的就会要比录音间里面出来的更加的温润一些，这个声音会更柔软哈。 嗯，感受到了，刚刚给王维挖过坑以后，现在他的歌曲的解释 自己多说一点 了很多，各角度各个方位来夸奖一波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你听过最美好的夸奖，哎，作为 DJ 呢，对于歌手对于他们的作品进行夸奖。那 CZH 跟我们分享说，那我听到最好的赞美就是之前带过一个轮转生。结束聊天的时候，他突然说，我第一天来的时候被分到您这儿，我心里就在想说，领导咋把我分到了一个跟我工龄差不多的老师这儿管我呀。 嗯， 听完之后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形容我跟他的年龄差了，但是心里还挺开心的。这么夸完好像觉得，虽然你看咱们俩年岁差不多，可是我已经是可以带你的老师了。 嗯，很厉害哈。这边还有魏魏提到说，出去玩的时候，儿子被人夸，这大眼睛这长睫毛真好看，儿子说，随我妈了。哎，我这次又被儿子给变相夸了，就觉得心里特别的开心哈。 你知道我妈现在开始求夸， 啊， 就是上一次我们不是去到那这次的梵高艺术展，我跟大组去打卡了嘛。 嗯， 完了我就把这些照片发了一个朋友圈，过了两天我妈突然发觉之后开始给我回，你好好看呀，你的腿好长啊。然后我在下面补一句，我说遗传的好，你就想听这句呗。 会开头会递话啊， 对，就给你铺垫到这儿了，你说你接还是不接。 对，大波章这边提到说，单位院里边食堂这个大哥家的小宝宝说话还不太会连句呢，但是个社交小达人，跟每一个人都能打成一片，见着男同志就叫叔叔，见着女同志就叫阿姨，唯独见到我的时候叫姐姐。妈妈赶紧纠正说叫阿姨哈，但是小宝贝儿坚持叫我姐姐，太不会了， 哎， 哈。 是的，我记得我之前讲过，有一次的时候我在路边吃薯片，然后有个小孩就走过来之后，饭大不大的样子，他就盯着我看了好长时间。 嗯， 我问我说你想吃吗，然后他点了点头，我就递给他了，然后他说谢谢阿姨，我就一把夺了回来叫姐姐。然后谢谢姐姐，好委屈的样子。 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那会儿在上课外班，中间休息，旁边有一个挺小的小孩，然后见到我以后就叔叔你好， 虽然很善意啊，孩子很懂礼貌，叫了一声，但是我刚上初中啊，我直接看向了他妈妈。阿姨，您这孩子是怎么教的？叫哥哥。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实在是因为你头发长得过于浓密了。 实在不好意思，你这个连毛胡子实在是我们也看不下去了啊！ 哎，太夸张了。但你发现啊，今天大家喜欢被夸的，听到觉得美好的夸奖，都是夸自己年纪小，夸自己好看。 嗯、是的。 但其实有的时候对你专业的认可，包括一些夸到点儿上的赞美，会让你觉得特别舒服。 嗯。 比如像刚刚那位朋友提到的说倒车倒得好、 哎， 这让我突然想到之前的时候还没有买车，经常需要打车上下班的时候， 啊、 有一次然后跟师傅去对位置。就说师傅您到那个路口左然后向北然后再往南怎么怎么样走 哦你好厉害、啊、 然后那个师傅到了之后他就说哎现在像你这样分东西南北的姑娘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真的是我这个虽然这么说不好哈就是、 嗯、 就我在节目的时候我亲爱的搭档千纯小姐姐反正我意识到说有些时候不能跟女生就非得说 东 西 南 北对我那天跟她说、 嗯、 就往南边那边一点说完了以后发现人家跟没听懂我说我懂、 就是、 我错了 哪里 对对对 就你看她非常有针对性的夸我说你分东西南北我也觉得很开心 很厉害真的是很高的评价、 啊、独有的一个技能我不仅分东西南北我还会唱 rap 呢当然我在早音乐秀当中也不是第一次唱 rap 了但是这一次呢跟一个 rap 大神一起好了我不能再这么熬下去了上周王维挑战了英文 rap 那本周中文 rap 静瑜当然要帮他安排上了 来 K 歌欢乐上班路第二波稍后千万不要走开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代办验车代办保养爱车交给别人不放心呢 试试人保直销车险的代办服务吧接车送车有录像车辆情况有备案行驶轨迹实时查车在哪里都知道服务期间有违章人保全权负责制还有什么担心的人保直销车险专业代办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全靠它我向听众朋友们推荐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听到这个嬉皮二黄的声音今天我们带大家演唱的就是来自王力宏的在没边儿之前我跟郭鹏挑战过这首歌这首歌大家都知道在结尾的时候有一段非常快的 rap 所以今天就交给王维了 试试看怎么滑过去吧 你肯定不会的我觉得你比郭皮皮唱得好 我就唱唱就会没有气儿你知道吗那段太长了真的是Yo bring back yo yo yo yo 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吧 back yo 在没边儿 然后这个范儿已经起了啊 而且是赞美边儿、 啊、 一定是边儿 上班路上和我们一起 K 歌一起来放松解压一下赞美边儿、哎 这像是梦寐脸上画中的仙那像是丽娘为爱香消玉碎为了爱不吃不喝不睡但穿过几年爱情不再流行生死相恋 爱是什么什么是爱接近以后就点喜欢以后就追腻了以后就飞但请爱我为你狂我为你变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 古 典 哎，春水望短夏花酥壮惨谁闻秋蝉谁是冬来哎，冷秋千小生思又在剪不断思念雨里还 千元等待再去后爱梦美 花本还会归来 岁月璀璨发白就让我白了头借了新的去等去爱、 哎、在梅边落花似雪纷纷绵绵谁人怜在柳边风吹悬念生生死死随人愿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两人缘孤单听伤我眷恋日日年年未停歇停歇不恨不怪不怨由谁只等待牡丹开成灿烂的天让传奇永远被人看见 让红尘世人能够感动能够深深了解爱是什么爱并不是接近以后就点喜欢以后就追腻了以后就飞就让这隽永传说为你重演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 哎，春水望短夏花酥壮惨谁闻秋蝉谁知冬来哎，冷秋千笑声思又在剪不断思念雨里还乱 全员等待在虚后哀，梦寐离鸟还魂归来，岁月摧残发白，就让我把绿洲借了新的去等去爱、啊、 在那边落花似雪纷纷绵绵谁人怜，在路边风吹悬念生生死死谁人怨、哎、今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两人怨，孤单亭上我眷恋日日夜夜未停歇， 这段京剧来一段吧， 来 怎么样 啊？ 我在梅边在溜溜， 好了，待会儿大家要调台了。 哎呦、 啊、看到我们俩这么豁得出去，上班路上的各位跟我们一起唱起来放松解压，一起 K 歌，一起在梅边、 哎、在梅边落花似雪纷纷绵绵谁人怜，在柳边风吹悬念生生死死随人愿，今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两人怨，哎呦听上我眷恋日日年年未停歇， 在那边落花似雪纷纷绵绵谁人怜，在路边风吹悬念生生死死谁人怨，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两人怨，牡丹亭上我眷恋日日年年未停歇， 在那边不知爱何时出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型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还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用在堵车聪明人制造时间的真实的把握，失控之前要喘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只能说赞，我是借借越来越方便但奇怪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赛跑，因为我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故事里慢点神秘心的美梦里， 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刚刚那个溜溜溜是怎么回事？你告诉我， 太难了， 就好像郭PD重新回来了一样的感觉。 最后突然一下就有一点脱扣啊！没有爱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柳梦梅的美梦里。 是不是听林俊杰唱的时候没有感觉有？啊、不，听王力宏唱的时候，我已经唱缺氧了，脑子都不转了。 真的是啊！ 听王力宏唱好像没有感觉那么难。听我们俩唱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好难好难 好 难 好难好累啊？ Miss Bai说，不得不说，王威今天这两首歌唱下来哈，把我们 PD 完全 KO。 哎呦呦，不敢不敢啊！ 嗯 ，PD 这边刚才还说呢 ，PD 回来以后一定要先准备两首歌曲 ，rap 的歌曲，巩固一下自己地位， 一定要博回来这样的地位。对， 好了，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 K 歌，欢乐上班路。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座驾是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大家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 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8:31，每周四的时候呢，早安音乐秀会在我们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听 FM 当中来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直接去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观看了。 是的。 那同时呢，在周四有 K 歌欢乐上班路的特别设置，因为车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嘛，一个人开的时候可能就过于沉闷啊，听着歌感觉也没有什么代入感。 是的。 但你听到广播里有两个人这么疯， 你就会忍不住一起。 嘿嘿，对， 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会像你一样，到了单位停到地库之后，不行，我要把载煤标调出来自己尝。尝试一下， 尤其是最后这一段，我不练顺了，今天不上班了。 行，我觉得就我的锅哈，我就喜欢给王伟捣乱。 没没没没没， 其实我来说一下，就刚刚我们俩在彩排的时候，我们俩还练过一遍呢。他是真的可以完全唱下来的，不像某滑水 PD， 对不对？ 哎， 但是边说了，哎呀，我郭 PD 在的时候呢，我特别想让你跟郭 PD 好好唱歌。现在呢，就想劝你跟王伟，可以不用那么 正 经，可以适当的滑一滑，对不对？ 哎，对，我们刚才也算是滑成功了哈。就现在有些时候大家确实就是两个都想要，所以就以后可以说，比如说第一首歌正经一点，第二首歌纯从头滑到尾，哎，我们就找一个西班牙语的歌曲嘛，什么之类的。 夜幕如黄说，这样吧，那既然王威这么说了，给你出个主意，以后郭 PD 即使回来，周四也请王威来吧，一起可以， 就是为了早上起来 rap 一段嘛， 就是一个正经的，一个滑水的，哎，rapper and 滑 per 嘛，对不对？好了，谢谢今天大家在上班路上和我们一起 K 歌。那么接下来呢，想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的新近演出资讯。普契尼最妙趣横生的喜剧杰作一曲《我亲爱的爸爸》传唱了100年。12月3号到4号，国家大剧院有一次制作的新晋的普契尼的歌剧叫做贾尼斯基基即将上演。 文学、音乐和戏剧这一次是达到了一个完美的统一啊，一起来看一看意大利歌剧史上的典范之作，叫做贾尼斯基基。 详情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人来一个魔咒，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哎，我有一个预感，过不了多久我跟 PD 应该就会把魔爪伸向这首歌。你知道我们两个除了就是唱英文歌毁歌之外，唱 rap 滑盆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俩特别热衷于去唱广东话的歌曲。 哦呦， 就我们两个北方人用自己那种一口塑料的广东话，就是唱到广东广西的朋友都听不下去，过来之后说别唱了，求你们了，要么培训培训再唱啊。就比较经典的一个，当时是把杨千嬅的那个野孩孩子， 哦呦， 我说明知他这种男孩子，所以呢，他的男孩子被我唱成了， 我已经听出来口音的端倪， 男孩子， 男孩子哈。 所以这首歌我决定学一学。那这一次是暌违3年 ，GM 邓紫棋推出了全新的广东话歌曲。 哦，真的好喜欢。对，这是叫做两个你，这是广东话的版本。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同时它还有另外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叫做两个自己。然后同时 MV 都是已经上线了。然后同时呢，歌曲也是作为港剧《飞虎三》的主题曲，两首歌也是进行了一个互相的呼应，解锁了一个人在矛盾当中来拉扯的内心世界。它特别像一个镜子，一会儿再唱你，一会儿回来以后再唱自己。但同时这两者唱的都是其中还有两者，自己喜欢自己，喜欢你，舍不得放弃，但同时又很想你哈，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概念。邓紫棋这一次也是再度开启了非常具有质感的嗓音，一开口就感觉到故事感满满哈。 网友也说，听到这首歌的感觉就是好听到醉。那么作为港剧《飞虎三》的主题曲，有很多的故事感拉满，我们来听这首新歌《两个你》。 你曾认识你，将全部忆记你，早抛弃太遗憾，想遥望穿你，直觉这刻你有太多可揭秘。这场游戏我只想学懂怎样识别你，是要抽离，定有转机。有两个你，一个我憎恨，想要忘记，快将要是你，已经 配好安，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八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刚刚听到的早安热流行的推荐歌曲，来自邓紫棋的全新作品广东话版本的两个你，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同曲哈，只不过就是用普通话演绎的版本，叫做两个自己，大家可以自己找来听听看。 嗯，有种红玫瑰白玫瑰的感觉哈，在一起唱的时候呢，只不过这一次它其实整个语境是相同的，在里面的两个主角其实全都是一致的，只不过一首歌在唱你，在唱对方的那个可能伤他心的人，另外一个在这个回馈自己，反观自己的内心哈，可以配合在一起来听了。 但是你看，大家现在给邓紫棋的一个唱叫法叫铁肺唱将， 还真是哈。 作为歌手来讲，收获这样的好评应该觉得很开心哈。这是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一起聊到，在上班路上跟我们说一说你听到过最美好的夸奖。对于歌手来讲，夸他就是唱歌好听嘛。对于主持人呢，夸广东话说的不太标准。我又不是广东话主持人， 证明咱们的普通话说的还算标准。标准话说的也很普通啊。 标准话说的很普通。 Mr. 梁这边提到说起皮肤就想起在2003年的时候在三亚，然后被一群美女羡慕，问我说：“哎呦，你怎么不擦防晒呀？却怎么晒还都晒不黑，很开心啊！”这个男生有这种体质也是白瞎了 啊。但女生呢，特别喜欢被大家夸到细节，比如像彬彬有礼提到说：“哎，我遇到过有人说你的眼睫毛，哎，如果不是熟人，我还真以为是假的呢。” 哦， 这算是很好的夸奖吗？这当然是啊， 绝对是了哈。然后这边日晴语文又提到说，有一次奶奶去幼儿园接孩子下学，然后门口的时候遇见熟人，就寒暄两句说：“哎呦，您这衣服真好看，新买的吧？哪儿买的？真合适，您显得您皮肤白。”blah blah blah。说完了以后呢，结果那位阿姨 是一段贯口吗？我想知道。 rap 已经进入到一个节奏了，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 flow， 孩子就拉着奶奶的手臂，这个时候就接完孩子嘛，孩子就拉着奶奶的手臂跟奶奶耳边说悄悄话：“奶奶，你的衣服比她的漂亮，你最漂亮。 啊” 哎呦，结果奶奶一个礼拜都合不拢嘴。 哟，这是小棉袄啊， 太会了，真的是哈。 哎，还有用户8502 vn， 他说昨天呢被同事说希望工作和我在一组，因为只要有你在我就很有安全感。也听到了其他同事的附和说：“哎，我也是，我也是。”这算夸奖吗？请不要过来凡尔赛，这就是啊。 对，没错，这就特别像上学的时候那会儿考试，然后同学都愿意坐在你的周围，然后呢到时候就会在你考试期间给你疯狂的打手势。 你们会这样吗？哦，我只是平时的时候就跟这些同学搞好关系呢。 这边还有一个 F 提到了说，突然想到一个这个之前突然想到一个之前和朋友去 KTV， 轮到我的时候，我一开口就通常以周董的歌为主嘛，经常旁边就会有人喊：“你赶紧把原唱关了呀，这都没听不见他的声了。” 哎，是 原唱是关不了吗之类的话。哎呦，太开心了，爽的呀。 对，在 KTV 当中这样夸人会很让人舒服啊。 对， 同时对他们的工作的成果表示一个认可，这也是很会夸人很会让人觉得很美好的夸赞啊。就比如说今天鱼鱼子已经把上周早秀艺术周当中大佐送出的音频全集已经装车了，现在发送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已经在各位的手机里可以查看。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赶快来关注一下，文艺所的早秀艺术周音频全集和所有的文案已经全部装车，赶快来卸货吧各位。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今日份的互动话题当中，你听过最美好的夸奖。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季节进入冷色调，月亮牵引着浪潮，我乘风好心星际轨道，接受银河赐予的讯号。你羽化孩子一飘摇，时光定格你的笑，身影在云层的缥缈，遗憾我的指尖触摸不到。等不到天空和海浪相互依靠，我会

经常会找一些特别就是迷幻甚至有点小众的音乐来听一听。刚才听到的这个呢，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组合，叫做 Machinaire 啊，这名字拼起来也很复杂。 你确定是迷幻小众吗？我怎么听着他的那个就是配器的声音，就特别忍不住想一杯二锅头， 强的眼泪流，真的是，我就当时都惊了，为什么他开头会有马头琴的采样跟声音？然后专门去搜了一下，还真没有关于这首歌太多的介绍，但是就觉得很亲切，很棒。这样的一首歌，我必须要说它的一个来源，因为大家找新歌的时候，其实自己就要碰新歌，特别喜欢心仪的，其实也不太好碰了。但听广播听九七四是一个绝对很好的渠道，但是我们呢就也会听广播，总会再找新鲜感的时候，一个去处就是听有一些游戏的歌单，不玩游戏没有问题，但是我强烈推荐欧美的歌曲，挑的很有品质，有一些小众但未来会大火的，搜 FIFA FIFA。 FIFA 不是踢足球的那个吗？ 对，就是足球那个游戏。 看我懂得很多，我不是只知道梅罗吗？ 真是，大家一定要搜那个歌单，可能在很多这种音乐平台都会有。每年它在里面总有一款适合你骑马，很棒哈。 适合我去骑马，马头琴吗？哎呀，今天这谐音梗要扣钱呢哈。但今天呢，大家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夸了一大波，夸到我跟王威都有点飘，特别是夸到说 PD 不要再回来了，王威心里说宝宝心里苦啊，已经连续替了好几天的班了，中午还要盯着去上。 中午下了节目以后，就会直接在直播不是那个导播间的沙发上 睡 着，睡对， 好辛苦的啊！哎，但你发现这段时间在提盘，看到大家对你的认可，以及对你这个演唱实力的肯定，是不是觉得还挺值得的？ 这个太值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忍不住想要赶紧联系一下 PD， 因为他今天 PD 又 来 了，来对，就快回来吧。 像红跟我们说，我闺女经常会说，我不喜欢在外面吃饭，因为餐厅做的没有我妈妈做的好吃。哎，这就牵扯到你知道北京人特别好有意思，就是问他们说啊，你觉得什么好吃？炸酱面好吃啊？哪儿炸酱面好吃？我们家做的呀。 哦，真的是， 每个人都是自己家做的炸酱面最好吃。 炸酱面，前段时间还有人提到打卤面啊，这些全都是家里有特色，而且发现说其实。全球各地就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是极具本地特色美食，然后每家风格不同的。我记得原来有一回跟一个这个外国的朋友聊天，然后他们家是德州的，然后就提到说在纸牌屋那个什么电视剧里面有那种烤猪排什么烤肋排之类的，我就说哎，在你们那边如果去的话哪边的这个最好吃，他说我们家的呀。我说去了以后都这样吗？对对啊，就每一家都是有自己的一个风格跟做法，这就是家的味道，对于家的认可哈。 那像他也提到了说，好多朋友来到我家里之后呢，就会让我推荐说你们家用的什么厨师啊，厨师机有没有烤箱什么之类的 啊， 应该也算是变相在承认我的手艺吧。 真的啊，这如果是老公的话，就每天可以穿得再正式一些，有朋友来的时候穿一身西服出来，然后就美 I help you sir， 然后进去做饭哈。 家里直接是一个就是改良版的餐厅。 还有朋友刚才提到了说这个有人夸我瘦的时候，你看你现在瘦的呀，是不是？这个你看裤腿都松了，这个就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哈。 哎呀，今天的这个夸奖收获了一大波，相信很多朋友在上班路上也收获到了很多夸人的小技巧哈。多夸一夸，进入到夸夸群当中，当然不要夸得太夸张，就让对方一下听起来感觉很假。其实也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心情，给对方带来好的心情。 是的，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再跟大家来预告一个电影，叫做《人生大事》，最近发布了定档的预告，这是由朱一龙来领衔主演的。 影片讲述了朱一龙所扮演的这个殡葬师啊，叫做莫三妹，在刑满释放后不久遇到了孤儿吴小文。小文的出现意外也是改变了他对于职业跟生活的态度。影片将于2022年，也就是明年的4月2号全国上映。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温暖人心和治愈的故事。 是的， 所以今天早音乐秀为大家准备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刘畊宏的《彩虹天堂》，同时也提醒您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文艺左的57早秀艺术周小专题已经全部装车，赶快来下载吧。我是鲸鱼， 我是王维， 那明天还要再跟大家一起欢乐上班路，我们不见不散哦， 拜拜。 我不知不觉又徘徊在从前，秋风悄悄的呼唤，听来竟是孤夜的期盼，偏偏左右为难，行走几码半，跟着飘进灰暗。我不问不问，也许好过一点，被遗憾关在房间，挣扎只是拖延，无望的